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嗱，好啦，咁就 澄清一点，即系唔系话叫大家唔好去，而系即系我觉得系作为组织者，需要有啲新嘅思维，新嘅方向。是俾到群眾 嘅，我會去嘅，我會去嘅， 係嘛？你係需要俾一個加碼嘅嘢落去，令到群眾有衝動、有熱情。你要 keep 住人哋嘅 momentum， 就唔係炒冷飯咯。簡單嚟講， 唔係。既然如果你話嗱，譬如好似今次遊行咁樣，咁啊王正德呢、這個叫做港大學生會會長，佢都講到明話唔去啦，係嘛？佢、唔去咧，咁今次佢就冇咩行禮如儀啦。佢就話你點解唔包埋？吓、啊，即系旺角嘅意思咧，系嘛？即系你嗰啲咩所谓即系咩 DQ 啊，吓呢啲咁嘅嘢啊，即系或者系司法追杀啊呢啲嘢，咁你净系讲啲唔讲啲，系嘛？咁你又唔够 inclusive 系嘛？点解旺角嗰啲你又唔包啊？咁样你好英讲呢样嘢噶嘛？即系你见到嗰次中大啊，即系搞嗰、那个即系呢个民主女神像啊，佢围嗰条布啊，佢都写晒呢啲落去噶嘛？佢哋而家就系讲呢样嘢。咁但系讲真，即系嗱，你亦都要衡量，即系你旺角暴动嗰啲咧，你计唔计落去啦？我觉得呢个系泛民自己都要决定一条底线嚟嘅。即系如果你讲非暴力抗争嘅话咧，有啲嘢，有啲原则嘅嘢，我觉得系唔可以让嘅，其实都系。 唔系佢哋讨论即系十月一号嗰个反威权嘅游行嗰阵时候，系辩论过呢个问题嘅。即系佢哋由我据我所知咧，就系、是、由开始边个做发起人啊嗰度啊，或者系发起个团体开始啊，系搞到咧系争辩咗好耐，即系啲无谓嘅嘢度争辩咗好耐咧，反而个主旋律究竟系打乜嘢嗰度咧？就冇討論， 即係嗰啲 detail 嘢咧就不斷咁樣轉，係嘛？唉，好撚驚呢啲嘢。 喂，其實嗰啲嘢就唔需要辯論㗎啦，我哋已經講過好多次啦。你侵埋佢玩，係仲大鑊過唔侵埋佢玩嘛？我唔係唔想幫佢啊，唔係唔同情佢，唔覺得唔應該支持啊。 但係你嗰兩件事嚟， 唔係嗰班人， 你攬埋一嚿嘅時候啊，係會俾人一網打盡嘅問題啊！你泛民主派出到嚟，人哋會問你，咁你支唔支持港獨啊？你支唔支持勇武抗爭啊？咁你点答啊？咁咪佢有佢搞，你有你搞咯。咁无谓搞到咁复杂啦。你唔系 inclusive 同埋唔 inclusive 嘅问题啊。其实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大家嘅路线都 同埋你发觉佢而家佢哋即系本土派 呢样嘢，使乜仲同辩论啫？我都唔知辩论乜嘢。咪你有你搞，我有我搞啦，大哥。 同埋你见到而家本土派呢班学生又好啊，即系所有领头人都好啦，佢哋净系喺度望住，即系泛民做乜？而自己系唔做啊嘛， 唔系佢就点咧？佢哋好蛊惑嘅。 系 最初你要搞嘅时候，就话点解唔侵埋我玩啊咁样。好啦，当你侵一侵嘅时候咧，你会俾人攻噶啦嘛，会俾人打噶啦嘛。咁佢就缩埋噶咯噃。嗱，我系老共嘅谋士啊，如果你哋一齐嘅话最好啦。你成个反对派都系咁嘅意识形态啊嘛， 唔系同埋你有冇发觉咧？ 你系由旺角骚乱开始，令到成个嘅意识形态改变噶嘛？港独，勇武抗争， 同埋 你撑唔撑噶？ 同埋土伯，你有冇发觉咧？你有冇睇文汇报先？我发觉开始佢曲呢个何志光，你知唔知啊？屌你， 系咪？ 佢即系当佢系即系当佢系呢一个蔡子强咁样嘅角色，但即系屌，即系你佢去边啲咧？ 咩先？ 就系嗰啲叫做系炒埋一碟嘅言论，即系譬如就系话嗱，你稍微黐落去呢、這、一个啊黄台阳嗰度咧，就话你哋啊你班友就系港独啦。嗱，其实真系 我唔系怕咗佢吓咁讲，而系我觉得冇必要咁样做，因为俾群众嘅感觉系觉得。喂，你系乱晒大龙嘅，你嘅路线系，你究竟我嚟参加你嘅游行，你嘅路线系乜噶？你要搞清楚、哦。喂，我唔支持港独，咁你成班发起人都系有捞埋嗰啲友，咁我嚟定唔嚟啊，大哥？我唔嚟得噶咯，系嘛？喂，你赞成掟砖掉砖头嘅，咁我嚟唔嚟啊，大哥？我未必嚟噶噃。你无谓惹到群众有咁嘅质疑，咁咪各有各搞咯。 嗯， 系咪？喂，呢啲嘢唔需要辩论啦，辩论嚟做乜嘢啫？系咪？你想要多人出嚟撑啫？你13+3又好，再加六七又好，加6到8都好，咩都好啦，系咪？咪分开搞咯，

但呢樣嘢又係講返政治主旋律嘅問題嘛。你諗下，喂，即係大家講緊咩梁博嗰啲咁嘅嘢，喂，范徐麗泰呀、啊、其他唔同嘅人大都喺度講，喂，你唔鍾意可以離開香港，喂，講咗好耐嘅，喂，其實你林鄭其都係跟住呢一個論調走去評論呢件事嘅咋嘛。 我而家問啦，喂，你而家捱生捱死嗰啲即係城巴車長呀、啊，你系咪叫佢又离开香港啊？ 唔系，等于不如咁样啦。你咁唔鍾意做人，不如你死捻咗佢啦。喂，同呢个讲法有乜分别啊？ 啱啊！ 喂，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。 咁当你连 你咁唔鍾意嘅，咪自杀啦咁样。 唔系，真系好捻贱格嘅林郑。 喂，呢啲系解决问题嘅方法嚟嘅咩？喂，头先我系咁随口噏啊，都讲咗几个方法出嚟回应啦。喂，嗰啲系有专营权嘅公司嚟噶嘛？你睇下揸飞机嘅所谓机长。同車長都係爭個字啫、 嗯， 都係負責咁多人嘅生命嘅安全㗎啦。喂，佢哋嘅休息時間係點㗎？ 係啊， 佢哋賺幾多錢人工㗎？ 唔 係、啊 啊、你既然有專營， 佢有幾多 knowledge 㗎？佢要 你既然有專營權嘅話， 我講緊。 你既然有專營權嘅話，喂，你個政府啊，其實佢有個良心責任，喂，可以俾啲壓力俾呢個城巴㗎嘛，係嘛？喂，大佬，你14个钟。你唔系话淨系个车长个精神问题同埋个家庭问题收入问题啊，系所有人作为乘客同埋路人嘅问题啊，安全问题啊。 你揸住我哋平时揸嘅丁屎咁细嘅车，你试下揸个咁大嗰架嘢，系唔捻同嘅。 系啊， 压力系唔同，嗰、那个嘅技术系唔同，同埋基本上你虽然话日日都系行嗰条路咋。但其实日日都有交通情况喺度唔同㗎嘛，屌大佬，隔篱嘅车唔系同一架嚟㗎嘛，大哥。系有交通情况嘅变化㗎嘛。咁你点可以咁俾佢挨㗎？ 咪 喂你如果你同一个道理，咁不如咁啦，你做机长嗰啲即飞机嗰啲机长啊，屌你镬镬都系飞台湾㗎啦，台湾飞返香港㗎啦，咁可唔可以求紧期啊？班班都系你揸啊，大哥。 嗯。 班班都唔系嗰个人揸㗎啦。 系啊。 系咪喂，咁你专营权你咪唔好俾佢谋取咁多暴利囉、 啊啊、 你咪改善好啲待遇囉。 系啊。呢个先至系问题。 你两更唔得嘅，咁咪三更制咯，每人揸5-6个钟咪算咯。 喂，其实讲咗咁耐咧，大家讲呢件事系想针对去点样解决呢件事，但系问题你讲林郑又好，成个政府甚至成个建制派佢哋谂嘅嘢唔系呢一样嘢，而系谂紧点样应付喺呢一个嘅港版文革之下如何生存啊嘛。 同埋， 所以 喺一个即系资本主义社会里边，点样保障啲资本家系赚捻到尽？佢只系从呢个角度嘅啫， 而你系是 你话系冇咩人肯做呢一个嘅车长， 嗯， 因为你俾万几蚊人工，我咁辛苦， 啱啊， 系嘛，我点解要同你顶呢份咁嘅嘢啊，大佬？ 但你又食滑佢啊嘛，系嘛？你话即系月薪可达19000啊嘛，咁然之后喂你个底薪咁低，咁你咪 万九就原来系计埋嗰啲几个钟嘅 O T 嘅， 系啊， 系嘛？ 跟住仲要唔俾人闹啊，唔俾人投诉啊。系好捻大压力。 喂，中间佢仲好笑喎、啊， 屙尿都唔俾啊！屌， 佢够胆讲话中间有11个钟头，11个钟头唔使食饭啊，唔使冲凉， 系啊， 唔使翻屋企啊！你一翻到屋企一笪落床，你就得啫。起码 at least 我都唔得，你一笪落床你系瞓得着嘅，大哥。喂，即系加加埋埋啊，佢可能真系瞓6-7个钟嘅啫，冇晒私人空间，冇晒休息嘅时间噶啦，已经。你扣埋嗰2-3个钟啊！喂，如果我系佢。我咪逼迫咯，唔好赚咁多啦，请多几个司机翻嚟啦，系唔系一时间可以做呢样嘢，提高工资咯，万一唔得嘅，万二唔得，万三唔得，万四唔得，万五唔得啦啩，系咪你咪系咁加人工请人啫嘛，改善好啲福利咯， 嗯， 有咩计啊？人哋工雇主同雇员工5%，我哋巴士公司每人工10%。唔係，或者我老細供10%，員工繼續係供5% M P I。 你最走、啊、 有全面嘅醫療保險， 啊、 包括埋屋企人。 你 咁得啦啩？ 你司機最走啊，都尚且會危及一啲即係路人嘅安全啦、啊。或者一個人精神即係唔夠嘅話，你都一樣嘅啫，個道理係一樣嘅啫。大佬，你係縱容呢啲咁樣嘅巴士公司，喂，係視呢一個 O T 為常態，喂，呢個係非常之無良嘅。 嗯，咁係因为巴士公司佢本身揸巴士唔係佢嘅正业嚟㗎嘛，你睇清楚佢背后嘅老细咩人嚟先啦、啊、 周大咪周生生囉，咪周大福囉，咪就係周大福 都係上市公司当係一个投资 係呀，佢要嘅其实就係要块地呀、啊、 即係讲真，喂你唔好闹呢，即係蔡若莲嗰两个僆仔无良，